第三節翻嚟啦，咁啊，剛才嗰節咧就講去紐西蘭飲酒啦，咁都要 show 一 show 嗰個酒莊個名字出嚟先嘅，係啦，就係、 是。 Stone Ridge 啊，嗰、那個意大利人讀咗幾次俾我聽， 都 係 卷曬嚟 咁樣，我都跟唔到。咁啊，大家都係上網睇啦。好，咁呢個第二個酒莊嚟噶啦。咁呢個咧，咁當然都係包埋一個餐廳啦，非常之靚嘅餐廳。咁咧有一個大嘅平原， 好靚。 咁 for 一啲 talk 嘅，咁即係佢嗰個品酒師咧就喺呢度咧就介紹嗰啲酒俾我聽嘅， 呢度有冇小食伴酒啊？呢度 呢度就冇啦， 冇嘅， 就真係得知就呢度咧，主要咧就食更加靚嘅風景， 係食更加靚嘅風景，真係靚過頭先嘅， 係啦，咁因為呢度咧。 同埋都见到有蓝天， 有个平台嘅这个平台咧，刚才嗰个酒庄冇嘅，海天一色。啱啱呢个旅行团咧就预正咧就黄昏嗰时咧就去到呢一站，啱啱睇到嗰、那个夕阳同埋呢啲咁靓嘅薰衣草， 好靓啊，好靓！ 呢度靓，呢度唔错。 系啦，咁呢啲，咁同埋呢一度咧，其实都系一个纽西兰咧搞婚礼嘅圣地嚟嘅。 哦，有冇谂过第日喺嗰度搞婚礼啊？ 会嘅， 定系翻德国咧？ 嗱，對我嚟講咧，家庭係一樣人生最可怕的東西。咁咧，呢個我諗就暫時今世就未有，未有打算住。下一世如果我做樹咧，咁就可能會 唔使嘅。可能有時人緣分嘅嘢，真係下一陣間你 整定啊，一聲就嚟嘅。係 啊，係啦，咁我哋翻翻嚟先啦。 咁今次讲完呢个好靓嘅酒庄啦，咁之后好似仲有一个地方你会带我哋去嘅。 酒庄喂，同大家讲系饮酒先， 啊、 大家知唔知？大家平时中意点样？即系饮酒咧，大家中意点样配搭咧？即系除咗饮酒，你可以讲景色，同边个饮啊，或者饮酒嗰时食啲咩嘢咁样。 即系或者我哋饮开啤酒，我一定系大排档。 大排档。或者 GTO 平时唔饮酒，会唔会都饮其他嘢啊？ 我其实饮酒咧就系啲朋友又话去边度玩，然之后酒吧，一系就夜店，咁然之后就劈三个一啦。四個六啊，嗰啲地方就冇噶啦。 嗰啲就係劈酒咯，就 係啦。你話咧，好似阿 Sokusan 所謂嘅品酒，呢個係另一個文化啦。我都有時間都會請教佢，因為我見到佢嗰個感覺咧，同飲酒有另一個文化咯。我未認識到，因為都唔係太過了解呢個文化。 我自己咧中意飲紅酒、白酒都中意嘅。咁我會覺得可以配翻啲 cheese 啊，配翻啲 ham 咁樣食咧，我覺得環境反而我覺得喺室內同喺室外有兩種感覺嚟嘅。但係最緊要係有知己，身邊有幾個人咁大家飲住酒食住芝士咁樣傾偈啦，我覺得嗰個氣氛同埋嗰個味道又會濃郁啲喎。 係啦，咁咧我自己就中意半室內嗰啲地方飲嘅，即係好似灣仔嗰啲 open bar 咧，我就最中意噶啦。咁另外咧，知唔知咧？中文咧酒其實包曬嗰啲威士忌啦、啤酒啦，同埋紅白酒啦。 係啊，冇錯。 咁同但係咧，如果英文嚟講咧，咁係三樣唔同嘅嘢嘅。Spirit、wine 同埋 beer 係冇錯。 咁三樣唔同嘅嘢，咁係佢哋分得好開嘅。包括你嗰啲關税嗰啲咧，都係分得好開嘅。咁所以咧，就唔好人哋同你講酒咧，就馬上聯想起曬所有嘅嘢啦。好啦，咁咧。我哋又翻翻嚟香港啦，而家系啦，今次咧，我同十二主神去食希腊菜，知唔知边十二个主神咧？希腊嘅十二主神， 十二时辰我知， 十二时辰我知， 甲乙丙丁卯啊， 子丑寅卯。 嗱，十二主神咧，里边咧，其中有一个咧叫酒神嘅东西， 酒神， 咁佢喺呢个巴特龙神殿咧下边咧有个。品酒嘅场地，不过咧系神话时代，同埋系 N 咁多年前，嗰度咧而家系只系一个影风景嘅地方嚟嘅啫。咁啊，如果想知道嗰、那个详细啲咧，就睇翻第一集。好啦，咁但系而家去段片先，带大家食希腊菜，去片，唔该。各位巴打台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嚟到中環蘇豪區。 咁開咧，就唔會影響嗰個即係有氣氛嘅氛圍。首先咧，嚟咗呢個咧就叫做沙青瓜，嗱好少見嘅，其他菜式好少見到嘅。咁另外咧就叫做一杯藍色叫做 Sandrini Blue 咁啊，其實係橙味嘅 Kale 和 Hotel。一唔該咧，試食下先。 精彩！ 去完希臘之後咧，就深深愛上希臘菜。咁但系一 search 咧，香港只系得三間食希臘菜嘅餐廳。 嗯， 咁呢度啱啱介紹嘅就係其中一間喺銅鑼灣蘇豪區嘅。咁、嗯、如果你冇車咧，咁就要行 銅鑼灣喺 啊，唔係 sorry， 中環蘇豪區， 係、哦、啦，即係砵蘭街， 成日攬住砵蘭街，咁要行條長命車上去嘅。 即係南桂坊。 咦？咁另外兩間會唔會近啲咧？ 有间喺湾仔嘅，咁但系我就因为睇中嗰间嘅装修，咁、 嗯、 其实湾仔都有间，都系嗰个集团旗下嘅，咁、嗯、但系好似喺商业大厦里边咧，咁就系嗰个就冇咁多，个、 嗯、 风味就冇咁似希腊啊，因为我就中佢半开放式嗰啲嘢啊嘛， 明白。 同埋咧，如果食羊嘅话咧，就正啦，嗰、那个乳酪。拼呢个烤羊肉咧，非常之好嘢。 嗯 嗯， 嗱，咁样食羊 系啊，我中意食羊。 羊 我中意食羊。 系啦，喂，下集再讲饮食咧，带你食呢个黑山羊米线， 嗯、 大大碗。 好啊，好 唔好？喺边度嚟噶？ 喺边度？ 佐敦。 佐敦。 影咗相翻嚟噶啦。 哇，咁下次你知道就一定要过嚟一齐。 唔系，影咗相噶啦，我今集唔出住咋。系啦， 好啊， 好啦，咁我哋再去相。 好，今次食咩咧？ 好啦， 酷灯呀， 系啦，嗱，第一节、 啊、开正荔枝角嗰集啦。 第一节我咪嗌你一定要留到第三节嘅，就系、是、带你食辣嘢。嗱，大家咧，呢间叫做港岛面啦，佢写其实咧系叫做港岛煎面，煎面咧咁就其实即系拎住一啲干身嘅面咧，咁就去点酱食。咁大家见一般喺市面上見到最多嘅煎面咧，咁其實係點呢個魚介汁嘅。咁但係呢間咧港島煎面咧，咁佢係點一啲辣汁嘅。 嗯， 咁啊，佢下邊日文係寫住爆炸， 係炮彈屋。 嗯，冇錯。 係啦，咁、那個辣汁咧就係、是、好似右圖嘅右手邊嗰兜咁樣噶啦。 見到就覺得辣啦。 係啦，要溝芝麻咧先香嘅。咁當然啦，港島煎面咁當然港島炸蠔亦都係主角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左手邊。咁但係呢、今集呢我哋就唔 focus 喺港島豪住嗰度啦，咁主要呢係講個面， 个面咧有两种食法，一个就热食，一个就冻食。 明白。 咁但如果你冻食嘅话咧，你喺嗰、那个辣汁嗰度咧，除咗感受到辣味之外咧，同时可以感受到醋味嘅。咁如果热食嘅话咧，呢、這个咁样就。嗰、那個辣汁咧，咁就有一啲辣味啦，同埋面豉味嘅。咁所以咧，嗰、那個辣汁咧，我大建議大家食30度到，因為咧佢食佢 最高幾多度？ 最多咧係200，因為佢其實咧有人玩嘅，佢個辣汁咧由2度至到200度嘅、你可以同佢講我要食幾多度？ 咦，即係仲勁過淡仔喎、 啊！係啦，咁。但如果你食到太辣咧，咁你就变咗咧，就净系食到个辣汁嗰个味咧，就食唔到佢背后另外嗰个味。所以咧，我建议大家咧系食30至40度嘅。咁当然啦，我就喺一个月内咧由2度食到100度。 即系食几次咧？ 我食咗几多次啊？ 食几次？你有个进度啊嘛？你由2度至到 4次咯。 2度去到 我系2度、30、50、100。 哦， 咁样。但而家食翻落去40，因为觉得40度先系最好食嘅。 哇！咁你食完100度，使唔使翻厕所？ 未洗住。 嗰晚就好辛苦噶啦。 唔系嗰晚，择日，择日好辛苦。 择日辛苦。 稍后再有个故事，你等等先。介绍埋炸鸡先，右手面嗰只炸鸡，佢、咧每一件咧都炸得好 juicy 嘅，即系咬开咧有。好重嘅肉汁嘅，系啦，我食咗咁多次，次次都系保持到水准。佢、有一次咧同我讲冇鸡卖，呢十几日冇鸡卖，咁我就 吓禽流感啊，因为 唔系禽流感啊，香港又唔缺鸡，入口嗰啲鸡又冇俾人 ban 到啊，点解咧？佢话咧，因为啲香料咧要喺日本飞 唔到过嚟， 日本飞过嚟味道，咁所以咧佢就宁愿唔系非常需要日本人嗰个坚持啊。做唔到最好咧，就宁愿唔卖出 去啦。即系其实你讲就系专业精神。 系啦，冇错。 呢度咁多样嘢，大概几多钱？ 呢度200蚊， 200蚊， 哦，200蚊又 OK 喎、 啊。系啦，咁同 即系头先包埋头先嗰只好啊嘛，系咪？ 即系叫个面，叫个鸡或者叫个河，再叫杯嘢饮咧，$200 200蚊。 O K， 200蚊，有机会出去呢度咧，出外景嘅可以。 好，我哋就大家 咁同埋饮品咧有两样嘢，一个咧叫做 lemon high， 一个叫 oolong high， 咁系咪咧？ 啲粗口嚟嘅， 唔系粗口嚟嘅，日文嚟嘅。咁咧其实就系柠檬味烧酒同埋乌龙茶味嘅烧酒，系啦，非常之有呢、這个关西嗰边嘅特色啊。咁、但系咧就个口味咧，我自己觉得咧都唔算话好大众化 嘅，即系好难接受到。 又唔系嘅，好比较 special 咯，即系你中意就好中意。唔中意就完全唔会试嘅，咁但系建议大家去试下啦。咁呢个 炒 出嚟嗰个炸鸡，哇，非常之好啦。呢、這个咩嚟嘅咧？都系嗰、那个食肆嗰个店内嘅、因为咧佢你咧如果食超过200度咧，咁你可以问佢攞块木牌，跟住 写呢个名， 写自己个名，话我成功挑战咗几多度咁样嘅。咁、但系因为我咧 就100啫。 唔系20以上已经有得挑战噶啦，咁但系我画画系零分噶嘛，咁、我所以咁多 次嘥咗佢啦， 就咁写100度咪得咯， 咁就唔靓， 几个字啫嘛， 唔靓咯咪就系、是，下次如果大家一齐去食，咁又画翻块咯， 20度接唔接受到啊嗰只啦。应该都得啦，20唔好辣啫。 唔系，我唔识画画，我唔识画画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画咗成劈唔知咩咁样，搞到人哋食唔落嘢咁啊！哇，几大件事啊！ 好， 呢间同一间店，不过呢个系日本江山店。 啊，江山嗱，江山喺边嘅咧？日本边个位置咧？ 关西。 关西， 关西喺大阪搭个零钟头车咁就去到噶啦。其实唔起眼咁，但系我。由于我嘅观察力咧都有翻咁上下嘅，咁最后咧见到，咦，白骨单一雪肌 man， 咦，原来系 都系炮弹屋， 都系佢咁样入到去，即刻再叫咗个100度嘅。 哇，喺日本食100度啊！ 日本再 你上次喺香港食过100度要搵厕所喎， 100度系咪一样嘅咧？ 系一样嘅， 即证明即系。 不过咧，姐姐咧，好似唔系好信我。啊！你食100度？唔系啊！我话我喺香港成日去你间分店食噶，系你100度咧。佢就顶我唔顺啦，俾咗个辣酱我自己沟落去。你沟晒落去就100度噶啦。咁啊，价钱咧就平香港啲啲。 同埋咧有冰水淫淫嘅。 哦，系，通常喺日本都系冰水淫淫嘅。 嗯，系啦，咁但系之后嘅故事就系第二。 日本同韩国同埋泰国都好似系。 咁但系第二日嘅故事就系要跳车去搵厕所。 哦，你嘅故事都系一样。都是第二日 咁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呢、這个第二间煎面店就喺香港嘅，咁呢、這个呢间煎面店咧就主打呢、這个龙虾味嘅酱汁， 嗯， 咁咧我系点嘅，咁同埋咧有呢个芝士蟹膏啊， 哇正， 嗱，但系胆固care 胆固醇嘅人士咧 就不适合啦，唔好去啦，唔好啦，唔好啦，呢、這个呢一间， 哇够唔够饱啊？ 唉、哎，食完 你应该唔够饱。 食完嘅感觉就系肚饿，不过咧好食都系啦。好翻嚟啦，一年走咗好多个地方， 而家睇到肚饿添。 大家有冇边个想食先啊？ 想食系咪再 encore 呢个仙人掌？ 想食边一样？ 嗰、那个扒啊？ 边一样大家最中意咧？ 如果俾我介绍，我当然系咩都要一个唔同嘅特色感受，梗系当然是希腊菜啦。 希腊菜 一定，因为想睇下人哋嘅饮食文化系乜嘢，唔、应该成日食翻自己成日嘅文化。 咁又啱，咁我咪都要转态咧。 系啦，唔紧要啦，你 自己 紧要拣一样先咯。 阿妈咧，阿妈咧，咁多样嘢中意食咩啊？ 我中意。都系德国猪手， 德国猪 手 得 吓、啊，我哋未有机会去食 虾会，带你去呢个马湾同呢个德国啤酒节准备咗噶啦，未出啫，系咪啊？ 好啦，咁时间差唔多啦。 后边嗰样嗰个背景都未介绍、后边嗰个背景系泰国一间著名嘅食肆叫伊莎亚，系亚洲五十强食肆嚟嘅。咁、但系去嗰度咧，就记得搭的士。喺呢个乱片的 MRT 附近嘅，咁落咗 MRT 之后咧，就搭的士过去就得噶啦。 呢间嘢有乜特色餐啊？ 呢间有咩特色餐？呢、這个咖喱羊髀。 咖喱羊髀哦， 系啦，泰国食咖喱。 泰国咁啊，要揾阿黎志国，真系。 系啦。 几时 要带路、啊？ 我哋靠你、啊，真系。 啊，同埋呢个去咧，去呢度咧要搭的士，即系你唔好谂住行入去，系九曲十三弯都不足以形容。应该是十八曲26弯就差不多。非常之难去。好啦，咁啊，其实呢讲咁耐嘅嘢都我哋都要食饭啦。 好啦，食饭啦。 下集再见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